你怎么真打？ 我这是脸蛋子，不是麻将牌，这么好玩的？ 打不就是脸蛋子？ 停停， 干嘛？你干嘛？ 这里有钱，这里有钱。 就这么点，就这么点啊！ 这还是你打出来的。 去借，去借。 我怎么好 到我妹妹家去借？听着呀，你说行， 行， 大就行。 鞋，鞋啊鞋啊，太太鞋， 快点，过来。 哎呀妈，万紫千红啊！ 没有关系，还没有百花盛开嘛哈。 是的。我走了。 还没走。啊，早点回来啊！我等着你啊！我是不是有点见骨头啊？哎呀，让我到小姨子家里去借钱，我怎么好开这个口嘛？你看， 门开着呢。 哦，真的开着了啊！ 回来了，饭在锅里，你自己先吃吧。 哎，你有没有搞错啊？哎呀， 是姐夫啊。 啊，是的。 坐。 啊，不要客气，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我今天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哎呀，很不好意思的啦，我是想跟你啊，我，哎，你怎么哭了？ 不用瞒我了，这个眼泪从这个眼圈掉到地下了。 是不是妹夫又欺负你了？嗯。你看看，你看看，这像什么话嘛啊？这个夫妻之间应该是男女平等，是不是？谁也不要欺负谁嘛！你看我在家里边，你的姐姐从来就不敢欺负我。嗯，妹夫到哪里去了？ 他到外边干活去了。 干什么？ 修长城。 哎呀，修长城嘛，爱国行动，大家都应该修长城，是不是啊？ 他是修的那个小长城。 小，哦，麻将长城啊，这不是跟你姐姐同行了吗？哎呀呀，你看看，你看， 姐夫，姐夫，我求求你， 你不要客气嘛， 啊，你帮帮我的忙， 我一定帮你的忙， 你一定要帮我， 我肯定要帮你的。 我要完不成任务，他回来要打我。 你放心好了，你的任务就是我的任务，我坚决替你完成，千斤重担由我一个人承担。说吧， 你借我点钱。 我们俩完成的是同样一个任务，都非常的艰巨，我帮不了你们了。哎呀，对不起了哈，你不要说我了，你不要说我了，你不要说我了。哎呀，你看看，这个钱借不来，我怎么好回家嘛？啊！哎呀，我的妈耶！我，对呀，我去找我的妈妈呀！啊，我的妈妈肯定会帮助他这个儿子的嘛！找妈妈嘛！哎呀，妈妈，妈妈！ 哎呀，西西妈妈在干什么呀？ 妈妈。你老这是干什么去啊？ 打麻将去。 你打麻将？ 不打吃什么呀？ 哎呀，你都知道这个东西吃饭了？ 妈这么爱吃个麻将面，你不知道？ 哎呀，你是打芝麻将啊？你吓我一跳嘛，你看看你啊。 哎，对了，你小子别挑棒的，我问你。今儿个怎么有功夫回家看妈呢？ 哎呀，妈妈快坐下，妈妈快坐下。儿子在忙，也要回来看看妈妈。 你小子别给我来这套，八成又让你媳妇儿给哄出来了吧？ 没有， 妈妈没有。 妈妈，我是真的没有办法才来的嘛，你看看，哎呦， 你说让我说你什么好？ 说什么呀？ 你们个老高家，打你爹那边起都营盛阳衰，你爹窝囊，你比你爹还窝囊。你爷爷你奶奶是近亲结婚，生下你爹就缺心眼儿。我心思着吧，到了你这辈儿啊，能缓过点劲儿了。 是 啊，谁道啊，黄鼠狼子下都处子，一半不如一半啊。 啊 你知道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是什么？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窝囊废呀？ 妈妈，不是我窝囊，是他真打呀。 中针科的了？ 是的。 得了，妈这功夫啊，打你爹过世都不练了，让我试试看还中不中。 干什么？ 哈！ 他没想办法。 哈！ 哎，怎么了？ 脚扭了， 你看看， 打他还富裕，走、 哎，不要打他，不要打他，妈妈，他打我是次要的，关键是他打麻将牌赌博呀、 啊，刷钱， 是的，我没有办法才能找你商量的嘛。 耳朵直愣过来，妈给你摸到摸到。 哎呀，不可以的，这坚决是不可以的。 可以的。想当初妈就是用了这个招整治了你爹。 哦，还是祖传秘方啊。那我就豁出去了啊。 去吧。哎，回来。洪总 啊， 你要是我的儿子吧，你都玩命的去招呼，有妈在那给你坐着镇呢。 好的， 去吧。 妈妈，有你这巴掌垫底，什么样的巴掌我全能对付。今天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不是他自我就是我自他，但是我考虑八成他自我的可能性更大。但我毕竟是您老人家的儿子。我妈妈教给我的这个办法太好了，酒这个东西就是能够壮胆的。 讨厌，干嘛去了？借的钱呢？ 打麻将输光了。 什么？你去打麻将？ 啊、我打不好，瞎打。 会吗你？ 啊，我不会打麻将，还不会输钱吗？我告诉你，你看看屋子里的冰箱、彩电、吸尘器，通通的输光了。 你疯了？ 嗯，这还有更高档次的。 租人字据。你住人了？ 哦，往下面， 绿巨人高洪东因打麻将输出人民币5000元。 啊，小意思，再往下面， 家贫如洗，无力偿还，现自觉自愿交5期。5期是谁？ 5期就是我妻，我妻就是你啊。 我 是的， 你自觉自愿将我租给李默然。啊， 这就是巩汉林、岳红表演的小品《打麻将》。巩汉林刚到沈阳曲艺团时，卖过票，发过节目单，把过门，给各位老师沏茶倒水，拉过大幕，装过灯，制过景儿。在曲艺团跑龙套的同时，巩汉林也练着写相声、说相声。他在曲艺团说的相声几乎全都是自己写的。那么，巩汉林又是如何走上表演小品的道路呢？让我们来欣赏1991年巩汉林、蔡明表演的小品《陌生人》，一会儿再接着说。 坏了坏了，货车满点了，汽车坐翻了，二姑家牛照着，我也傻眼了。我奶奶说，这城里头是啥人都有，这深更半夜的，我一个人可咋办呢？哎呀，哪怕是来条狗也好啊。 耶，来了。 哎呀，他怎么还不回来啊？看，接着看吧。一个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啊，还看得见吗？一条僻静的小巷，突然闪出一个女侠，手持一根哨棒，扑向 吓到我了！ 小干啥？ 我没干啥，你在这里干啥？ 我在这儿玩呢。 玩呢？ 嗯。 哎呀，

那既然你已经提出来了，我看咱们就这么办吧。啊， 你真要帮我？你哎呦，好，你快点，我还有事情呢。 不好意思啊。 哎，没关系，没关系，来吧，来吧。哎呀，这是为什么许的嘛？ 不好意思。 哎呀，你还不好意思呢你啊？ 好了，这回你可以拿上了。 行，这回你放心了。 哦。 哎，我可成了逃犯了。 走吧。 好好好，走走走。哎。你挑着担，你牵着马，迎来春。 对 啊， 应该是 啊，你唱一唱。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 不要再唱了啊，容易把狼招来啊。 我不是不会唱，我是没有力气了。 你是饿了吧？ 哦， 你吃两块白薯干吧。 这是给我姑姑带的。 哦，对对对。 哎，你等一下等一下， 我这兜里有巧克力的。 啊， 过来拿。 我奶奶说我让我随便吃人家的东西。 哎，没关系。 不知道请你怎么拿过去了。 我奶奶说可以看看。 对 呀， 看一看，看一看。 哎呀，我奶奶说不让吃，可你又说不让尝。 哎，那你就尝尝嘛。 那我就尝了。 哎，好吃的很呐。 哎，那我不吃下去啊。我尝完了还还给你啊。 哎，你尝完了还还我什么了？太有意思了。慢一点，慢一点。味道怎么样啊？ 你又尝出来。 太快了。 还给你们，坏了坏了，我都给唱没了。 没关系，你呀、啊、大概是饿坏了，是不是？ 我现在不饿了，咱们走吧。 哎，走吧。 哎， 不用走了，不用走了。 咋回事？ 哎呦，这就是耳朵眼胡同。 到了， 到了，到了。 二姑， 慢一点。 我给忘了，一家不也住这儿吗？咱们一块进去吧。 错了，错了，错了啊！刚才啊，我在那里等我爱人下一班。我们俩见面的地方才是我的家。蛮舒服嘛啊，快去找你姑姑吧，再见啦，小妹妹，啊不，小女同志，我走了啊。谢谢你，小妹妹，再见啦。 这就是蔡明、巩汉林表演的小品《陌生人》。1988年，巩汉林拜师唐杰忠，唐杰忠非常喜欢巩汉林这个徒弟，并且鼓励他来到北京发展。由于巩汉林柔弱的身材在舞台上非常容易产生喜剧效果，所以他渐渐从相声转向了小品、电视表演。唐杰忠不仅没有阻拦，反而时常鼓励巩汉林。在师傅的帮助下，巩汉林渐渐成了闻名全国的小品演员。 也许我一直害怕有答案，也许爱静静在风里打转，离开释怀很短暂又重来，有时候自问自答，要困难把我们击散，我责备自己那么不勇敢，遗憾没有到达，拥抱过还是害怕，用力推开你我依然留下，有一束光那瞬间是什么痛的刺眼，你的视线是舍不得。 证明这份爱有多么对，背对着你如此漆黑。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儿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说起2009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最经典的语言类节目，相信大家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小品不差钱儿。这部小品啊，不仅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还让小沈阳一夜之间成了红遍大江南北的著名笑星。今天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就和大家分享2009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经典小品不差钱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小品不差钱儿中啊，人们惊喜地发现了著名主持人毕福剑的身影。其实毕福剑并不是第一次演小品，在此之前毕福剑曾经四次参与小品排练，准备冲击春晚，但是四次都没有成功。这一次排演不差钱儿，觉得自己始终与春晚无缘的毕福剑以为节目还是会像以往一样被毙掉，没想到这个小品啊，竟让自己登上了春晚舞台的梦想成了真。不过即便是在排演小品不差钱的时候啊，毕福剑也还是差点被一个大牌明星给换掉。这个神秘的大牌明星是谁呢？让我们先来欣赏赵本山、小沈阳、毛毛、毕福剑带来的小品不差钱，一会儿我们再为大家揭开谜底。 哎呀，小伙子，我跟你说呀，今天我要请一位重要客人吃饭， 是吗？ 你一定要招待好啊！ 啊，那没问题。 来来来，我问问你，这个你们这个酒店，如果要鸡头白脸吃一顿得多少钱？ 这咋还吃鸡眼了呢？ 不是，我意思就是最贵的都点上， 得一两万吧？ 一两万？ 啊，那啥，那个有没有那种情况，今儿个吃完了，明儿个来结账了？ 这大白条啊？ 不是，我这不是大白条，不差钱，有钱。啊， 啥意思？ 小费。 哎呀妈呀，大爷你真敞亮，你太帅了。这 给100块钱还帅的，我跟你说这不白给啊。 啊， 一会儿客人到了，你一定要给足我面子，明白吗？我到点菜的时候呢，你得替我兜着点。 咋兜啊？ 既把面子又给了，但是你又不能花的太狠，就是我要点贵菜， 我就说没有呗。 哎呀妈，你太厉害了！来来来， 拿着， 好，再给你30，来， 我给你兜明白的啊。 好，谢谢您啊， 你放心吧。 爷，我有点饿了。 饿了？ 嗯， 来碗面条。 78一碗。 啥面呢？这么贵呀、啊？ 苏格兰打卤面。 那个是不是卤子贵呀、啊？ 卤不要钱。 啊，那你来碗卤子，先尝尝咸淡啊。快去快去。 妈，没那上过呀。 那是我没来，我要来了，你早就这么上了。去吧去吧，快去。 这老爷子，我要说面条不要钱，要面条了你还。哎，来了， 来，先把这卤子喝了，孩子饿了。 哎呀，爷有点咸了。 没事，咸的整碗水去。 免费的水呗，是吧？ 进点白开水就行。 行，那你等着，我给你整水。 这么抠啊！ 真甜。哎，来来来，别动！哎呀，你问那谁吗？ 谁？ 你是那个蒙住了啊！别吵吵，别吵。朱军。不是朱军，不是白岩松，不是老毕、哦，你是毕老师吗？ 我姓毕。 哎呦我的妈呀，毕老师来了、你咋出来了呢？哎呦我的妈呀，快来人呐，快来人，一会儿该跑了。毕老师，毕老师， 干啥玩意儿？吵着把火让狼撵了咋这是？ 毕老师， 我知道，这就是我要请的客人。 哎呦我的妈呀，毕老师，你给我照个相呗。 先等一会儿，刚到是吧？ 刚到，刚到。哎呀 妈，我在这等半天了。 哦，你好，你好。哎呀，请问您是？ 你找谁？ 我找莲花乡文化站站长赵铁柱。 找对了，这就是赵铁柱的爹。我是。 不是，啊、你这赵铁柱是我爹。 哎，我是赵铁柱的爹。你不找爹吗？不是，找着对了。 爹。不是，那个我找您儿子 啊、 嗯， 他在乡里等你呢。哎呀，乡里布置老隆重了，乡长书记都在那排队等你呢，布一个大厅，完事弄一个大房间，给你弄一个大照片挂中间了，周围全是花啊。 老哥， 啊、 那花都是什么颜色的？ 这白的黄的都有啊。 哦、 啊。可不漂亮了，真的。 嗯、 老百姓啊，都拿笔等着，搁那都哭了，等你呢。 哭什么？ 不激动吗？你去了，来吧，进去。 哦，那不，那咱可去乡里吗？ 别的，乡里布置我说是先搁铁岭吃一顿，完事再上当。你看吧， 我在这儿吃饭、 啊，这铁岭最贵的，你来吧。 别， 没事。 我大爷，我不是老哥，我在飞机上吃了， 那客随主便，好不好、 嗯？ 给你怎么安排你就听话，来。 毕老师，你给我照个相呗，毕老师，你照 不？您是男服务员是吧？长得挺委婉的，您这是吧？ 我跟你说，我刚开始来都误会了，你说哪有这打扮啊？哎呀妈！ 相、 哎，坐呀！ 哎， 刚到是吧？ 刚到，嗯， 咱是老乡， 是吗？ 你不大连人吗？ 哦，对，大连人 啊。你住哪？ 我住大连老边湾。 哎呀妈呀，有亲戚。 和您 孩子他姥爷也在老北湾，也姓毕。 啊， 不，你姥爷叫毕什么？ 毕文婷。 姥爷打麻将肯定是高手是吧？ 怎的？ 毕门庆吗？ 啊，正好你叫毕门炮嘛。说那个， 我叫毕福建。 你看真是的，没准都有实在。 啊， 哎呀妈，这一笑，你看看多像你姥爷临走那张照片啊。 我觉得躲不开了。 孩子这一辈子跟爷爷不行，就跟姥爷亲。姥爷临走把他哭完了，快认姥爷。 那老爷好。 别， 大过年的你要来这个，我还得给你压岁钱了 啊！不用。哎呀，这家伙来， 毕老师，你给我照个相呗。 真等着啊，这没吃饭呢，你现在快揣起来，来，来点菜，快点。 照完再点呗。 快一点，点完再照。 又跑了呢。 谁跑啊？你别啊，这都低调来的，你别跟这那样说。他老爷啊、哦哎，这都是。实在亲戚，你就点吧。 不，咱随便吃点饭就可以了。您来。 现在咱家都富了，农民生活跟过去不一样了。你就卯劲吃，你能吃说啥？你吃能吃多少钱呢？我点。 随便来点。 澳洲鲍鱼四只。 对不起，没有。 算了，你别点那么贵的，你往下来。 四斤的龙虾一只。 对不起，没那么大的。 有多大的？ 有一斤多的。 一斤多的有吗？ 有还是没有啊？ 这个我跟你说啊，就是有没有你这是你开的店，那你还不明白？这不差钱 啊？那没有， 没有。 我下边我看看， 嗯。 鱼翅就更不要点了， 一次油也别吃了。我吃一次油一回就卡住了嘛。后来用馒头一夜，用醋泡都不好使，到医院让聂拿出来的。不吃那玩意儿、 啊、他也没有。 不，你这酒店怎么要啥没有呢？干什么玩意儿？这人能容易来一趟吗？你把你老板找来。 没有。 对呀，你就记住一个没有了是不？老板 啊，老板呢？ 啊， 老板出去了， 上哪去了？ 我不知道啊，不知道。 啥玩意儿？你说这吃啥呀？ 不是 啊， 那个来点家常便饭，民间的， 民间的是吧、嗯？来民间的了啊！你这样，孩子，来个小野鸡炖蘑菇。 没有。 这个可以有。 这个真没有。 是，这样吧，那个我给你带来了啊，咱有了，丫头，把这拿来。哎呀，多亏带了， 老哥， 我是给你往北京带的，现在你拿不走了，咱就得搁这吃了。 野山鸡不能吃， 这是家养的，都野蘑菇，把这炖了啊，高压锅啊，时间长点，来，好了，这有一个菜了啊，来，笨蛋， 说谁笨蛋呢？ 啊？不是，我说再点个笨鸡蛋。 没有。 来，我有，来。你这样， 老哥， 这个鸡蛋和大葱一炒。 不，你怎么下一趟饭店，你材料都自己备上？ 没事，他没有啊。问题是，这他没有，这东西他你给他钱他都没处找去。这几个菜了，俩了。你这样吧，给你们点机会，这毕老师来一回，你们饭店表示不？ 赠送一个呗。 对。 哎呦我的妈，大爷你咋这么抠呢？你说你一个没点完了，我们还得搭一个是吧？ 我说小伙子，你这样，咱们不是一个没点，我点完之后鲍鱼龙虾你都没有。 有没有你心还没数吗？ 我有啥数？你不说没有吗？ 别说话了，一会儿万一要有啥整呢？ 不是，你到底有没有？这差钱还咋的？ 我知道大爷不差钱，我那意思，毕老师好容易来一回，咱吃喝不能在乎钱。大爷，你看我今年岁数小，但是我总结了，人这一生其实可短暂了，有时候一想跟睡觉是一样一样的，眼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眼睛一闭不睁，这辈子就过去了哈。 小伙子，精辟。 精辟啥？他是屁精。 大爷，我没别的意思。 你啥意思？ 我那意思吧，就人不能把钱看得太重了，钱乃身外之物。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人死了钱没花了。 人家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什么吗？ 啥呀？ 是人活着呢钱没了。不差钱，放心吧。啊，反正好好坐着。 哎呀，好嘞。 哎呀，这孩子，你说 这一天这也太靠谱了。 来，唐老爷啊，这菜呢得做一会儿，你看看鸭蛋来了。嗯，这孩子从小啊就是一身的艺术细菌呐，这 妈，艺术细胞 是，你给看看能不能上你那大道，行吗？ 好， 才艺那你了不得， 这啊，老哥我弄明白了哦，你今天接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让您孙女儿上我们星光大道， 可不是吗？还有这么个关系？ 那他都会点什么？ 你来吧，给老爷表表。那什么，服务员。来拿麦克，你卡拉 OK 的麦克我们拿了，站好了， 好吧，那就这样吧，照我们的规矩来。 来，你啥规矩？ 来，自报家门。 你瞅前面就行了，别紧张，就搁哪来的就说。 我是来自大城市铁岭莲花池水沟子的，我名字叫鸭蛋儿，今天我心情非常的冲动，今夜阳光明媚，今夜多云转晴。 妈呀，报天气预报呢？ 你别跟他说啊，他说的是心情，别着急，来， 继续。 我心情就从多云就转晴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我找着我姥爷了。那我姥爷太好了。还能再带我上那个六光大道去？ 星光大道， 上星光大道，我非常感谢我姥爷能给我这次机会，我太感谢你了。如果你要真能把我领上道了，我就感谢你八辈祖宗。我代表八辈祖宗都感谢你。 这个老爷不是太爷，我怎么越听这话我越瘆得慌？ 哎呀，这孩子就是啥意思？就是想报复你， 报复 不是报恩报销嘛吧你不是报答 啊， 知恩图报啊，都出息了就不能忘了老爷，唱吧，唱 能唱歌？ 哎呀，唱李谷一那情唱高原。 那个李娜的， 李娜爱谁谁的，你唱。 是谁的 中间不用唱了，最后那个，哎呀，那个， 那就是青藏高原。 年龄不大呀，嗓门真高啊！ 来，再长一点， 拿住！ 我说爷，炉子有点吃咸了。 好， 那什么还有呢？还有呢？那个后边连哭带唱那个。 等一下， 连哭带说。 我问一下，连哭带说是什么节目？ 就是后边喇叭是怎么是吧？我家庭怎么困难，怎么不容易就那段。 不，那叫获奖感言。星光大道那都是真人真事儿。你这还没上北京，没参加星光大道，你就获奖感言你了？ 不是你那个这关系，另外这条件他不获奖能行吗？你他姥爷带着我还没底吗？来，哭，这孩子可厉害了，差仨数马上就哭。一、二、三，哭。哭呀，蛋能完蛋，搁家哭那么快呢，就完蛋。快来， 你看你也哭不出来。 不跟姥爷有感情吗？来看姥爷照片在这儿来。完蛋了，你笑什么？到底哭笑着？ 那太有意思了，拿照片的。 不说了。才艺很不错，唱的很不错， 好吧？ 那。这还不错呢，姨妈呀，那这样能上的话我也能上。 你往哪上啊？你该上菜去。 我上星光大道呗。 你上啥大道啊？你上炕都费劲。 上。 毕老师好，我来一回，让我展示一下，我也会唱。 哪有时间呢？听啊，知道吗？这都艺术圈的事，你一个服务员唱啥唱啊？ 你就让我唱一个呗。 不让你唱。 你不让我唱，我就不给你上菜。 你不给我上菜，我找你老板去。 你找我老板，把你交代我的事给你说出来。 我交代跟你说，你要说的，你要说，他指定比你唱的好。 我说你这样，你还是说，还是自报家门 啊？其实，毕老师 啊， 我的命运跟他是一样的，我也有一个姓毕的姥爷。 你可拉倒吧，用不着，别套了，你该唱唱你的，你闹去。 好，不打断，不打断。来，小伙子，你会点什么呢？ 啊，我会模仿秀。 模仿谁呀、啊？ 模仿刘欢老师。 刘欢老师哪一出？ 我和你。 你跟人唱，这刚下飞机累这样，跟你唱。 不是他和我唱， 跟我更不跟他唱。 老哥，跟你解释一下，这是一首歌的名，叫《我和你》。 歌名，来，我和毕老师唱一个， 唱，来坐老爷的。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哎呀妈，我唱神话上来了，好像。 拉倒吧，你这唱跑偏了，你这裤子也穿跑偏了，你说你，你就跑偏的人，别唱了，你上菜。 我激动了。 你上菜去吧。 你不能，我再重唱一个。毕老师，我再重唱一个行吗？ 唱啥呀？ 我唱个刀郎的吧。 你拉倒吧，你唱个死个郎的吧。 老哥，刀郎它不是一个昆虫的名字，它是一个人名，叫刀郎。歌手的名字，刀郎。 啊，刀郎的声音是沧桑的感觉。 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 你再来一个，你还会唱谁的？ 我还会唱《星光大道》走出那个阿宝。 阿宝的嗓门高啊。 嗯。接下来给毕老师唱一个陕北民歌，夏天的花开好艳艳。 雪白白的那个开花呀，好个艳艳个鲜，毛主席呀喊领导咱们大江山，毛主席呀，领导咱 起高了， 沉着点。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中文名字叫小沈阳。 你还有外国名字？ 英文名叫小沈阳。 他叫什么？ 没听明白吗？英文名叫小沈阳。 小伙子，你是哪儿人呢？ 莲花乡的。 是莲花乡的？ 对呀。 老哥， 啊， 你儿子让我找的那个小沈阳就是他。 是我吗？ 就是你明天跟我一起去趟北京，上星光大道好吗？ 哎呀妈，谢谢毕老师！哎呀妈，太激动了！ 哎，他老爷 啊， 你这孩子，这你看你，这都时代亲戚。另外，我那些东西都给你炖了，你这孩子，这你不给我面子，你得给他姥爷面子。 啊，不用。 再不让他姥爷亲自跟你说说。 我想知道他有名吗？ 他不是有名没名，他是。你这样，我不是推荐他，他挺有名气的。你上搜狐网上，你看看新闻，点击率老高了，哇哇的，都2年多了。叫鸭蛋。 搜狐网上说的鸭蛋就是他。 就是他嘛。 哎呀，太好太好，你就这样吧。 那可以。 来，你马上上菜。 嗯。 今天这顿饭我包了，我请客啊，鸭蛋。你明天跟着大哥一起去北京，上星光大道，你们。搞一个组合就叫不差钱儿、 啊。我也能去了。 可以啊。 谢谢老爷。 谢谢老爷。 你这样吧，我跟你说，毕老师、你们星光大道不是百姓舞台吗？谁都可以参与吗？ 没错没错。 他俩都要了，把我也接收得了呗。 搜狐网上也有您的名字？ 你点一下试试呗。另外，我有个重要秘密没给你透露。 什么秘密？ 其实我姥爷也姓毕。 这就是赵本山、小沈阳、毛毛、毕福剑带来的小品《不差钱儿》。原本小品《不差钱儿》中还应该出现一个大明星，甚至这个人还有可能顶替掉毕福剑。这个神秘人物究竟是谁呢？其实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功夫巨星成龙。本来成龙是非常积极的要求与赵本山同台演出小品，可是无奈由于他忙于排练歌曲《站起来》，始终没有时间参加小品《不差钱》的彩排，最终只能放弃了这次与赵本山同台演出的机会。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就让我们来听成龙、陈奕迅、容祖儿、谭晶在2009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共同演唱的这首《站起来》。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起来，我的爱牵着山脉，奔跑才有了期待，起点写着我的未来。 嘿呀嘿呀， 终点没有尘与霾。站起来，我的爱拥抱大海，超越不只是现在，跑过的精彩依然在。 嘿呀嘿呀， 也许是胜利感慨。 嘿呀， 我唱红绿灯的未来，带着心爱梦告诉我的存在，生命真实和彩，我和你的崇拜，希望看见一切奇迹般的色彩。 我想梦想的主宰，如果和我一起用心会将来， 彼此距离不在，你和我的精彩，站起来，终点没了，起点也会在。 站起来，我的爱牵着山脉，奔跑才有了期待，起点写着我的未来。 嘿呀嘿呀， 终点没有成与败。站起来，我的爱拥抱大海，超越不只是现在，跑过的精彩依然在。 嘿呀嘿呀， 也许是胜利感慨。 嘿呀，多少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平安北京，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我是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韦永贵。平安北京就是为老百姓办好每一起案子，通过强化法律监督去捍卫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我是丰台法院法官张勇。平安北京就是在判案的时候一碗水端平，让每个当事人都心服口服。 我是首都治安志愿者谭道亮。平安北京就是巡好街、护好院、看好门，让社区成为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